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4年之后，北京升级住房限购政策，再次挥出重拳，堵住假离婚漏洞。近年来，为了户口，为了购房购车，假结婚假离婚屡见不鲜，但其背后其实有着重重的风险和隐患，有的是不仅目的没有达到，还赔了夫人又折兵，有的假离婚最终是弄假成真，还有的竟然因为假结婚假离婚引来了牢狱之灾。那么假结婚有哪些法律风险，稍后我们会请法官通过真实的案例来进行举案说法。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来自近日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不久前，市教委印发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近期检查校外培训机构发现问题的通报。通报指出，6家学科类培训机构和1名个人违规被处罚。检查中发现，无办学许可证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机构有6家，分别是北京京域明卓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北京聚能创阳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斗神美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北京金博优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京域宏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北京京域英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此外，还发现龚某无办学许可证，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市教委表示，针对上述机构和个人，执法部门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罚。来看《新京报》的报道，这两天阿里女员工自曝遭男领导性侵一事，经过舆论的放大之后，引发了网友们对酒桌文化的讨论。那印象中，这些现代化的互联网大厂，内在价值观却并没有走得更远，酒桌文化依旧根深蒂固。事实上，年轻人讨厌的不是酒，而是酒桌上的种种隐性权力规则。酒桌上的考试竟比高考还难，琢磨喝酒比琢磨工作还要累。当每一杯酒都被赋予了不喝就是不给面子，不喝就是拿不到奖金等等沉重着负担的时候，谁都无法从这个枷锁当中解脱。最终，被劝酒的人被迫在职场站队，处在权力高位的人借这种方式达到驯服目的。这一代年轻人是在遵守规则获取认可的观念下成长的一代，对传统的酒桌上实现私下里权力交接的形式并不买账。我希望打动你的是专业能力，而不是酒量和吹捧，这是这代人的普遍共识。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来自新华网的消息，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14款移动应用违反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涉嫌超范围采集个人隐私信息。涉及的问题包括无隐私政策，没有向用户明示申请的全部隐私权限，涉嫌隐私不合规等等。在征得用户同意前就开始收集个人信息。那么存在问题 APP 的具体包括房蹭网大师、七彩天气预报、365跑腿网、33上门按摩、钉钉意见、江淮汽车、中国人保、极客修、悠悠跑腿、红生活、儿童学英语、来呀捕鱼、快手棋牌馆和风暴魔芋2等等。来自红星视频的报道，湖南操场埋尸案将被拍成电影，取名为操场。 记者联系到案件被害人邓世平的女儿邓玲，她表示电影团队没有通过他们家属授权，担心父亲的遭遇会被胡编乱改。记者从电影操场的导演处了解到，目前影片处在前期筹备阶段，预计是在十月份开机。案件被害人邓世平的女儿邓玲说，目前她已经委托律师处理影片改编可能涉及的侵权纠纷。律师也向记者表示说，他将全权处理电影未来可能涉及的侵权纠纷，他也组织律师团队对该制片方相关电影的宣传海报做了证据保全，并在第一时间与制片方表达委托人的诉求。不久前，一只金毛犬 Siri 的死亡引发了极大关注。最新消息来自《新京报》的报道，事件的双方达成了和解，涉事公司有注销意向。记者从广州市花都区交通局花东交管所了解到，关于金毛 Siri 托运过程中死亡事件，目前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并且签署了相关协议，由广州邦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赔偿金毛犬主人3.5万元并道歉。工作人员表示说，他目前了解到广州邦邦公司门店已经关闭，有申请注销意向，正在由市场监管部门跟进处理。据此前报道，7月15号，金毛犬 Siri 在托运过程当中死亡，狗主人称他们和托运公司约定是通过空运方式运输，但公司却使用了陆运，最终金毛犬 Siri 因中暑导致心脏衰竭身亡。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北京升级限购政策，堵住假离婚漏洞。来自新华网的消息，4年之后，北京又针对假离婚再出重拳。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明确规定，夫妻离异的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自离异之日起3年内，任何一方均不得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政策从8月5号起施行。专家解读说，此通过离异方式再来骗购房子、买房子资格的已经难以走通了，这个政策堵住了假借离婚来变相炒房的行为。婚姻大事岂能儿戏，有一些人为了私利想办法会绕过管控，会选择以假结婚、假离婚等等方式来获取户口以及买车买房资格，一些拆迁户也存在着使用假离婚、假结婚手段来获取更多的利益。但是假结婚、假离婚会伴随着财产分割、假戏真做等等诸多的法律风险，有的不仅目的没有达到，反而赔了夫人又折兵，有的假离婚最终还真是弄假成真了，还有的竟然因为假结婚、假离婚引来了牢狱之灾。日前，北京房山法院审理了多起相关的案件，下面我们就来请法官来举案说法，来连线北京房山法院城关法庭的窦振京法官。你好，窦法官。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案例啊，为了迁户口假结婚，不仅没有达到目的，最终还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请窦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好，张女士为了使儿子获得北京学籍，便在中间人的介绍下与素不相识的李先生签订了一份假结婚协议，约定通过结婚的方式将自己与儿子的户口从老家迁到北京，同时呢，约定在婚姻登记当天，张女士向李先生支付12万元，办理户籍迁移手续之后再支付8万元。最后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后来呀，因为户籍政策发生了变化，张女士和她儿子的户口无法在预期的时间内迁到北京，致使张女士这个儿子北京学籍梦也不能实现。后来张女士将李先生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同时呢，要求李先生返还张女士已经支付的12万元。好，主持人， 那这个事儿已经上了法院，看来这个李先生是不同意离婚了。 庭审当中啊，李先生呢也认可这个张女士的陈述，他确实是不同意离婚，认为啊， 这个办理结婚还有张女士支付这120,000元都是她自愿的行为，现在户口没有办法迁入，这个事儿跟她没有关系。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嗯，法院呀，最终判决张女士和李先生离婚。 嗯嗯，那这个120,000元算谁的呢？ 120,000元呢，因为这张女士主张返还这120,000呀，不属于二人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不属于这个离婚纠纷案件处理范畴。 嗯， 针对这一项诉讼请求呢，是驳回了张女士的这个要求。 嗯嗯嗯，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有什么呢？请解读一下。 嗯，我们国家民法典啊第8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同时153条也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同样是无效的。这个案子当中呢，张女士为了获得北京户口，与李先生签订假结婚协议，这个协议虽然没有违反强制性规定，但是呢它违背了我们的公序良俗，破坏了我们国家户籍管理制度，所以双方签订的这个假离婚协议是无效的。 嗯， 另外呢，婚姻关系啊，应该以感情为基础。本案当中，李先生虽然不同意离婚，但考虑到双方在，婚姻登记之后呢，从未共同生活中。 嗯， 结婚的目的呢，也不是因为感情，而是一种灰色的交易。 嗯， 与婚姻的订立的初衷呢，完全背离了婚姻的初衷。 嗯，我们看到这个案件，不仅是北京户籍没拿到，还赔了一笔钱。那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婚姻呀、不是儿戏，在法律上啊没有真假之分，不能因某种利益而弄虚作假，为达到一己私利就与他人签订假结婚协议，这样的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嗯， 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呢，还可能涉及到双方个人的财产问题，还有可能涉及到因继承拆迁引发的财产争议，一旦发生争议，可能会面临着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百口莫辩的困境。 嗯， 主持人， 还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竟然因为这个假结婚还引来了牢狱之灾啊，是怎么回事呢？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好的，在那个2019年7月到2020年9月间，江某为获取经济利益，在北京多地与他人假结婚再离婚的这种方式，过户京牌小客车指标，帮助了刘某、付某、孙某等人，取得了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一共呢获利6,000元。后来江某啊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检察院呢也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最终呢，经法院审理啊，判决这个被告人江某犯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那么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关于这一块，我们国家刑法第280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当中啊，这个北京市小客车更新指标确认书啊，属于国家机关公文。江某通过这种假结婚再离婚的方式，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的行为啊，就构成了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江某到案后啊，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属于认罪认罚的情形，依法对他予以从轻的处罚。江某啊，最终因自己的一时贪婪，付出了刑罚的代价。近年来啊，这一类的犯罪行为啊，特别的多。犯罪人员呢，有个人也有团伙，涉及的有黑中介、指标持有人和指标买受人等多方。指标买受人呢，通常会支付10到20万不等的资金。这种买卖或者变相买卖小客车指标的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行为。往往呢，双方在交易的时候啊，没有签订书面的材料。一旦双方引发争议，指标买受人常常会陷入举证不能的困境。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啊，假结婚、假离婚，可能还会引来牢狱之灾，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通过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按照咱们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规定，存在买卖、变相买卖小客车指标确认通知书行为的，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法将公布指标作废， 3年内不予受理申请指标。针对涉案车辆呢，根据咱们北京市交管部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的这些相关规定，涉案车辆将依法收缴他的登记的证书、号牌、行驶证，同时撤销机动车登记。 嗯， 所以呢，大家不要通过假结婚当作谋取不法之财的工具，用假结婚来逃避法律约束、钻政策空子的行为，万万不可尝试。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这个假结婚、假离婚带来法律后果的一些案例。有一个案例是这样，为了买2套房假意结婚，最终却弄假成真了。我们请窦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嗯，好，嗯，周先生与郑女士啊，在结婚之前共同出资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我们称它为 A 房啊。双方啊签署了婚前购房协议书，约定 A 房为共同共有。 嗯， 婚后呢，双方想再买一套房子，商议通过假离婚的方式规避国家针对购买2套房所需的税费，等房产交易完毕之后再复婚。 嗯， 因此呢，双方私下签订了假离婚协议，在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的时候呢，还签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嗯， 在这份离婚协议书约定 A 房归郑女士所有。 嗯， 后来呢，因为在购买2套房过程中卖家的原因没有完成交易， 嗯， 2套房买卖合同解除，周先生啊与郑女士就重签 A 房归属这个事儿啊发生了争议。 嗯， 周先生多次要求与郑女士复婚，但都被拒绝了。后来周先生将郑女士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确认离婚协议书无效，经法院审理啊支持了周先生的诉讼请求。 嗯， 之后呢，二人还对离婚后财产纠纷，就是 A 房进行了诉讼。 嗯， 最终法院判决 A 房归郑女士所有，郑女士呢同时向周先生给付房屋折价款200余万元。 嗯， 是这样一个结果。 嗯，那这个案件背后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嗯，根据我们的民法典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以及第146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在这个案子当中，周先生与郑女士假离婚的目的明确，离婚后双方多次协商复婚事宜，双方在民政局所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只是为了行政备案所需的手续。 嗯， 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是在解除婚姻关系后就双方财产的一个分割。 是是。 嗯，所以这个离婚协议书不是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它也是无效的。 嗯， 那二人双方私底下签署的这份假离婚协议书呢，虽然形式上符合了咱们合同成立的要件，也确实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他通过合法的形式掩盖了避税的这种非法的目的。 嗯， 所以这份假离婚协议书也是无效的。 嗯 嗯，为了避税而办理假离婚，与法律后果而言，离婚没有真假之分。在二人离婚后财产纠纷的处理中呢，法院在审理中根据 A 房的来源、实际居住使用情况、贷款的实际偿还等因素，最终呢也是判决A 房归郑女士所有，郑女士向周先生给付房屋折价款，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针对这样的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嗯，我们讲啊，婚姻是庄严神圣的契约，但有些人却将婚姻作为筹码去钻政策的空子，在利益的驱动下围困于自己所设的风险之中，且不可自拔。 嗯， 赔了夫人又折兵，形容此案再恰当不过了。 还有一个案件也比较奇特，就是在假离婚期间一方意外死亡了，然后父母就起诉要就继承房屋。那这个案件法院怎么判的？请法官把案例介绍一下。 嗯，好，是这样，陈先生与周女士在2015年婚前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共有情况是周女士是40%，陈先生占60%，周女士贷款120万用于购买涉案房屋。 嗯， 2016年就是购买房屋之后，二人顺利结婚。婚后呢，双方未生育子女。 嗯， 在第2年的2月，双方商议想再买房屋，二人协议离婚，双方约定共有房屋归周女士所有。 嗯， 共有车辆及银行存款归陈先生所有。同时呢，还对离婚协议书进行了公证。 嗯， 不料呢，周女士在协议离婚后不到两个月因病去世。周女士父母对要求继承女儿房屋，女婿陈先生却以假离婚签订的协议无效为由拒绝配合过户。于是呢，这个岳父母啊就将周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判决遗产房屋归其二人按份所有，各占50%，要求陈先生配合协助办理过户的手续，并腾退房屋。 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呢？ 法院查明事实是二人离婚之后，确实陈先生陪同周女士到医院就过医。二人离婚之后以及周女士去世之后，陈先生仍然在偿还贷款，然后双方也陈先生也提交了再购房屋的定金收据跟付款凭证，可以证明二人离婚之后购买房屋的事实，但是法院认定这些证据也不能证明离婚协议书关于涉案房屋归周女士所有这个约定并非是陈先生真实意思表示的这样一个主张。法院认为双方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这种登记就具有公信力，然后双方在登记之后就应该对自己相应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陈先生主张他与周女士的离婚是假离婚，但他们的离婚的行为同样受到法律约束，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那么最终法院的判决给我们再捋一下。 好的。最终呢，法院判决呢，周女士的父母继承涉案房屋各50%的份额，剩余房屋的贷款由周女士的父母偿还。陈先生呢，要协助周女士父母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同时周女士的父母要给付陈先生房屋折价款80万元。 我们看到法官举了这些案例啊，这个假结婚真的带来了真风险。那最后法官有什么提示吗？总结一下。 好的。现行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和婚姻登记条例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咱们婚姻自由，尊重当事人人身自由和隐私，所以呢，在行政程序上啊，取消了对虚假婚姻的处罚，婚姻登记机关呢，也不再对虚假婚姻登记行使这种撤销权。所以呢，通过婚姻登记机关办理这种虚假婚姻呢，将无法获得婚姻关系上的救济，所产生的这些相应的后果由当事人呢自行承担。最后啊，想提醒一下大家，构建和谐文明友善的婚姻家庭氛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民法典也明确规定了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在此我们呼吁婚姻家庭中的每个人都要对生活有爱，对婚姻忠诚，对法律敬畏，不要让一己私欲、一时贪欲成为美好婚姻的绊脚石。 好，谢谢窦法官的解读。再见。 好的，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房山法院城关法庭的窦振京法官。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921到2021，无数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方志敏36岁壮烈牺牲，刘胡兰15岁英勇就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42岁鞠躬尽瘁，共产主义战士雷锋22岁因公殉职，黄文秀30岁倒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为人民谋幸福是他们的初心，为民族谋复兴是他们的使命。